欢迎到我他周报，我系杰德。 我系梅日。 今日2024年10月14日星期一。 呢度系我他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嘅 ACG 新闻。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咁呢个礼拜其实最大单咧， 一定系今日都大山噶啦。 系啦，一定系大山噶啦。其实虽然大家都遗憾，但有咗心理准备，甚至咁讲啦，佢比我哋想象中迟啦。大山善待， 要嚟啊，终于嚟咯，算系嗰种 九十咯。咁 一嚟就佢已经系九字头嘅高龄啦，二嚟就系我哋咁记得几年前啊，系断年计噶，我哋已经报过佢系嗰啲叫咩啊，老人痴呆 嘅，老人痴呆 失智症， 失 智症 啦， 失智症噶，佢已经话咗佢系嗰阵时其实已经系连生活都有啲麻烦，要佢老公去照顾佢噶啦嘛。 大致即系其实大家估到但估唔到就系佢仲要迟过其他几位啦，因为其他几位系都比佢早走，而家早走嘅，即系叮当佢嗰代叮当声优里面，佢反而系 尾二咯，最后剩翻正义嘅声优咯， 野村道子咯，即系而家剩得翻野村道子一个咯。 啊、 即系走晒啦，卡啤飞鹤和也嗰几个走晒啦，全部都。 啊，即系之前我哋讲佢失智症嗰阵都讲过啦，换嘅契机都系因为阿大西佢本人嘅病情唔系好乐观，咁啊，即系佢唔乐观系指唔系佢个生命有问题，但系你知 影响到工作啊。 啊，一你知呢个失智症系冇得翻转头噶嘛，只有越来越恶化噶嘛，咁已经影响到个工作啦。咁佢其实嗰阵时。虽然话影响咗只系揾咗支班，其实我后面都继续有配音噶，即系 打远轮破咯，最简单、最经典，最后佢大家最经，即系最后大家会知道角色咪打远轮破，咪黑白红咯。 唔系，你从佢呢个消息咧，系大家系报讲佢边个角色，你就知道佢大概几多岁啊？即系嗰啲细我哋一代嗰啲啦，细过我在一代啊嘅嗰啲咧，就已经系讲黑白红噶啦。即系但系我哋呢代梗系当叮当噶啦，咁、你话系咪好悲伤？唔系，因为始终系有花咗几年，甚至接近十年嘅时间去慢慢消化嘅呢个消息，所以就系、是有少少终于要嚟嘅，都好始终要嚟嘅咁样咯。 咁佢即系佢一代啦嘛，同埋就系九十岁都冇嘢好讲噶啦，即系仲想即系叫即系讲真就系仲想点咧？九啊岁咁，即系要佢要做嘅嘢，要即系要做嘅嘢，留下嘢全部留低晒咁就系啦。 所以我阵间仲更加再讲两句啊，不过先讲啲喜事先啦，咁样。 咁咧，声优代永逸嘅第二集呢日生诞生啦，咁恭喜佢啦。虽然我成日即系佢俾人印象就好好靓仔嘅样，但系估唔到生得第二个。 哦，其实都几耐噶啦，佢上一个仔定女我唔记咗啦，系已经系2018年嘅事嚟噶啦，即系都6岁噶啦，其实都差唔多系时候噶啦，咁啊。 咁恭喜佢啦。咁咧，跟住咧就一單，其實即係科技進步啦，就係咁咧，青二咧就宣布就將佢旗下嘅兩位， 唔係十個有兩個大預咗啊 ，total 十個 聲優就將佢化做語 AI 語音化，咁咧就可以攞嚟提供去做AI 導航啊，佢做 AI 助理咁樣。 总之佢嘅语音谂到把声攞嚟做乜嘢做乜嘢，只要系唔涉及演技方面嘅，即系因为毕竟你同演技相关，咪即系调翻转同佢本人争饭碗咯。但系只要唔系呢类，佢都开放俾你使用。咁啊，当然要守佢规范啦。 咁最有名当然系野泽雅之同埋睇下先，急噏唔出边。 咪银河万丈咯、 啊，银河万丈啦、啊，真系衰啊！基连杀比、 啊， 因为佢而家因为佢讲法就系话。呢、这个 AI 语音咧，仲除咗用日语之后，佢仲可以做埋其他语言嘅。 佢咁样转换嘅话，就可能会怪怪地。不过我谂大家都唔系要佢讲得清楚噶啦。其实都即系，其实你可以有少少延伸翻啊嘛。大山嗰个情况就系、是，即系当然阿大山就做唔到啦。咁即系佢一啲经典嘅声音，真系咁样用呢个形式留低落嚟。咁未来嘅人依然可以听翻佢把声，就唔系纯粹听佢啲肉冧啦。咁有人走去问啦吓，虽然我估佢应该冇听到个 podcast 啦，就问点解要咁样做咧？咁即系自己抢自己饭碗乜乜之类啦吓，即系有乜咁嘅必要咧？我谂第一就系、是、你估呢个世界有几多个野泽雅治咧？一个咋嘛？ 咁珍贵。 但系如果你想把声四围都用到嘅，咁你就真系只能请呢啲噶啦。同埋其实呢样嘢好简单嘅，就是、你只要类比一样我哋已经接受咗好耐嘅嘢，你就得噶啦。都唔系好耐嘅，都十几年啦，但系好耐。 即系我唔知大家仲记唔记得啦。其实系包括 X 嗰个阿 Hebe 啊，佢之前啊都系曾经用呢个 Vocaloid 去将佢遗作歌啊，用 Vocaloid 形式令到佢唱得翻出嚟。即系佢本人冇留低录音嘅，但系用 Vocaloid 攞翻佢之前啲录音资料去令到佢整得出嚟。其实呢样嘢唔过同 AI 语音基本上系同一回事啊嘛，只不过系 Vocaloid 系有好多手动调节嘅位，而 AI 就可以用电脑自己搞咗佢。 接近啊，自动系都要调嘅，你都要搞提词啊之类嗰啲嘢，但系基本上系同一回事嚟噶。就系讲紧系冇错，佢可能会某啲地方会重叠翻原本当事人嘅业务嘅。但系第一，如果佢本人 OK， 你又介意因乜嘢咧？佢哋倾好咗啲条件啊，成即系譬如你同 Vocaloid 签约嗰阵时，你都系要讲噶。有啲歌手都系唔中意嘅，所以咪唔签咯。咁有啲歌手接受嘅，咁咪签咯。 咪其实呢样嘢就系嗰句咯，总之讲掂数得噶啦。 啊，你睇下小林含子玩得几开心。 唔好嗱，真系好认真咁讲啊！如果佢揾咗泽城美雪录 AI， 然后用喺 Siri 嗰度发达啦， 吓、啊，所以有啲嘢唔需要咁负面去睇，尤其是佢本人觉得 OK 嘅情况，大前提之下，因为呢啲系佢主动提供噶嘛。 系，同埋最紧就系、是，虽然话就系烧屈杀下人啫，但系都差唔多九字啦，去到 吓、啊，即系你唔好以为佢可以活到永远噶嘛。 啊， 但系喺呢个形式之下，又系嗰句我你当我老土又好，你当我咩都好啦。咪生有限，活无限。佢嗱可以留低把声，可以永远陪住你。我觉得真系冇乜问题。做乜？我都觉得好喺网上系非常多人变态嘅。我完全理解唔到，尤其是理解唔到系乜嘢啦。有啲人咧系对啱啱我讲 X 啊嗰类例子咧 ，X Japan 啊嗰类例子咧，系觉得哇好感动啊一件事。咁点解同一样嘢，同一个概念，只系由大部分要手动嘅 Vocaloid 变成可以半自动嘅 AI， 大家就咁反感咯？我理解唔到中间有咩唔同啊？ 嗱，好简嗱，讲翻一个旧文啦。之前咧OpenAI 咧偷偷地用咗 Scarlett 做 Hanson 把声去做 AI 咧，炸晒 Scarlett 做咧，炸晒型。喂，你瞒住一件事，但系如果对方批准就由佢咯。等于即系我最中意讲嗰个例子就系、是。老公去滚！如果老婆原谅咗佢，关你外人鸠事咩？屌又嗰句，佢唔系你老公，屌佢滚啫嘛，关你卵事啊！ 即系我觉得用滚好似仲有仲系咩啊？系比较似有啲咧所谓嘅开放式关系啊！即系咧大家讲好咗，你想系你中意揾边个揾边个，我中意揾边个翻嚟食饭得啦，嗰种啊，咁人哋 OK 咪 OK 咯，关你咩事？ 咁有啲人咁老婆唔介意吹咩？系关鸠事？咁而家咁样喂？银河万丈呢只阿芝啲国宝嚟噶，甚至我觉得神功名啊嗰啲都系要录噶啦。你哋啲系国宝嚟噶，你录翻讲就系你留翻啲记录，等人几廿年就知道认呢把，知道呢把声，知道当年系有个咁嘅传说声优。喂，好重要噶，依系资料嚟噶。我谂呢个文物，呢个活国宝文物保护嚟噶。 即系你啲会消失嘅文物啊，嗰啲嘢你都识得去保护佢咯。呢啲国宝级嘅声线有乜问题咧？即系调翻转讲，技术上啊，相对于啱啱讲 Vocaloid 嘅例子咧，嗰、那个咧你要坐定喺个录音室喺度好 R E O A O 咁，跟住 R E 咁样系咁录好乱好乱好乱多个 sample， 然后先砌到个 Vocaloid 出嚟。相对咧呢度会正式少少。虽然而家 AI 系可以将我哋正常平常嘅讲话嗰啲嘢去做成一个声线嘅，但系如果你系正式可以录音附录，系冇咁痛苦嘅。后期嘅调整咧都冇咁啊，因为你要将佢全部均质化。以前 Vocaloid 嘅年代要将佢全部变成一个单一个通之后先再调嘅，系麻烦好 Q 多啊。但系而家有 AI 嘅话，你可以视为将 Vocaloid 原本要做嘅嘢大部分变咗自动，就系咁样啫嘛。呢个点都好嘅，只要佢本人觉得 OK 嘅，即系尤其是嗰两位都收散啦，佢而家收散都冇所谓噶啦，都唔会有咩利益冲突噶啦，系啦。 嗱、啊，好啦，咁讲下又系啲老嘢重晒，又系真系列啦，先系列啦。咁咧，暗夜 咧，暗夜新玩具宇宙战舰大和号。 暗夜而家就将咩？将佢当年后生时睇嘅中意嘅嘢，全部自己拍一次。 恭喜私用， 极致啊！ 即系呢个业界恭喜私用表表姐之意啦吓。 咁咧，今次咧，暗夜咧就终于动手到大和号啦。嗱、啊。超人做过，超人做过，拉打做过，咁而家大和号啦，哥斯拉做过啦，即系佢嗰个年代，佢真系佢最中意、最迷嘅嘢，喺电视睇过嘢，佢而家我而家全部拍一次， 拍住我嘅版本 系啦。 咁咧就2025年开始制作，咁好得嘅。虽然我觉得阴嘢嘅行动力执念，但问题就系佢仲有边套未拍咧？ 咁应该有好 Q 多，佢啊同年都应该有好 Q 多啊。不过人哋俾唔俾佢搞咁解啫。 高达咯，但系香港先打死都唔会俾玩咯。因为佢嗰个年代嘅嘢，即系睇翻青之炎咧，佢嗰个年代嘢，另一套啊，我谂啊都系 touch 啩，但系安达充杀死佢。即系个年代啲经典啊，因为随口噏嘅啫嘛。你睇下当年阿严美贤个年代睇咗咩嘢，佢睇咩嘢？咁佢同我大学同学嘅暗夜咪睇咩嘢咯？一个咧就走去做战队片嘅客串角色，一个就喺接拍。谢明祖咧，当阿宅咧系永远都系阿宅嚟嘅，即使几廿岁都好。 男人到死都系少年啦，即系 阿宅去到死都系阿宅。好啦，跟住讲下啲新番啦。阿顺打提啊，头先讲开《野宅大寓所》咧，《龙珠大麻》上咗噶啦。即系话我觉得佢真系可能活到150岁。杀人系唔同啲，好咁我讲下新番啦。咁啊，擅长同宝的阁下的殿下，咁就成班艺人控就大欢喜嘅作品就开又宣布第二期。我喺个 X 里面，成班艺人控喺度发晒癫。 另一个都系不意外嘅，我推下先第三期。 最掟晒落，最由天海掟晒啲仔落楼啦。咁啊，宣布仲有四话画完，我睇完话仲有四话就结束。我第一个反应就系、是。哇！乜咁重某套作品嘅 feel 嘅？ 唔系呢个应该系佢安排好嘅，就应该冇，应该唔系咁大问题嘅。即系 我真系闻到就非常不，大家一睇就话仲有四集就结束我堆孩子，大家就系仲有四集就会唔会最后又整啲终止俾睇咧？好，咁咪讲下你其他新嘢啦， 正经啲啊，唔系靓嘅嘛，即系呢个九龙大众浪漫，系冇错，个九龙系我哋识嗰个九龙。仲要系九龙城寨啊！九龙， 九龙城寨系又系啲，即系呢个叫咩？日本人对香港人嘅迷恋，其中一个就系九龙城寨。 即系讲明系特登去咗，不过先解呢个作者系之前开咗呢个《天晴时》嘅作者嘅新作，个调子大家应该听我嘅旧作应该知啦。个作品个调子唔重要，重点系佢系真系为咗写九龙城寨而写个故事出嚟嘅。所以在故事入面都有好多去借啲意去写翻九龙城寨相关嘢，即系日本仔搞九龙城寨仲多过我哋香港人自己玩。 明应该咁讲啦，咁格局系香啲噶嘛，从来都系噶啦。有香港队有日本有好迷恋，就系本人拉晒头噶，从来都系噶啦呢样嘢。隔篱饭，隔篱煲嘅饭，隔屋企嘅饭特别香。 咁啊系，咁都唔使啊。就算我哋自己都系啊。之前城寨嗰套电影啊，好收得噶嘛。啲人就讲啊，嗰套几咁情怀啊，如何那样。跟住就有啲真系住嗰入边嗰个跳出嚟话，屌你啦，你住咯。即系因为嗰度个环境真系非常之恶劣下嘅。 我好细好细个，即系基本上仲唔系好记得嘅年代，因为我有亲戚住喺九龙城寨隔篱嘅。当时系叫做千万唔好喺嗰度，系好危险嗰种。即系佢要叫做咩？即系大人讲嘅，千万唔好去嗰边嘅。 我老豆老母系会叫我冇事有事都千祈唔好入去。 咪最咯， 即系嗰度基本上真系魔法嚟嘅，大佬。 系啊，咁彻底浪漫化噶啦。咁而系睇翻啲图，睇翻啲图片啊咁样，其实即系而家你再叫片发翻噶，因为其实真系唔系隔好耐，真系30几年前，其实仲有已经系有影片拍嘅年代，其实好多资料留翻嚟噶，其实真系好恐怖。不过算啦。 而且臨拆嗰陣時，啲日本仔係成 team 人又入咗去做測量啊，成 好多資料噶。 係香港政府允許喺啲人走曬之後，但係拆之前啊，嗰陣時有幾個釘子會唔會肯走啦？ 有人唔係、有人喺度嗰時都拍咗好多片啦、啲鬼佬。 係直情係香港政府特別允許噶，即係搬曬啲人搬曬出嚟之後，係特別日本人為主咯，一成 team 人去做啲測量啊、繪圖啊，即係以嗰當時嘅技術，盡量去記錄。翻出嚟嘅，先讲下呢套嘢，当然系会有个日本人滤镜喺度啦，即系嗰啲 日本浪漫， 香港拍九龙城寨都唔太会拍出嚟嗰啲嘢，更加唔会出现嘅，放心，即系呢个系一个非常光明明灵嘅一个九龙城寨。 咁又嗰个浪漫啫嘛，要咩啫？ 即系咁都系啦，系讲嗰套电影都最少系冇打功夫啊！呢度入边，喂大佬，人哋谈恋爱咋？即系你谈恋爱嗰阵时都有恋爱滤镜啦，大佬。不过就算扣除咗九龙城寨部分啦，即系佢有呢个作者之前嘅作品嘅经验啦，其实都可以一睇啊！佢之前套《我就要一英年情事》都见咗人噶嘛， 咁所以系值得留意下嘅咁样啦。 嗯， 即系仲有橙田啦，系咪啊？ 系啦，橙田就俾佢啦。 真人动画两边一齐做啦，咁你睇你中意边睇边边咯。我个人觉得真人有啲 我相信真人会反而系 啊，真人嗰度我有啲惊佢点样处理佢个画，你又唔可以你佢总唔会好似。即九龙城寨咁，真系搭个棚出嚟噶，即系我唔知道点样处理，因为应该系电脑特技嗰类嚟。 电脑特技啦，同埋搭景咯，室内景咯，因为悭依讲真，日剧想几钱？唔通你之后去韩剧咁 Netflix 咁样搭个大景咩？ 啊， 呢个唔紧要嘅，最紧要就系睇下拍得好唔好啫。我有时觉得即系背景交流啲，我都冇乜所谓。如果拍得好嘅话，嗱好啦，咁讲下而家又系一啲 哇呢、這个改编电影我真系拗穿头嘅， 咁咧就系斯卡宣布咗同环球合作。将佢嘅一侏罗纪前嘅游戏《史诺比》引就改编成电影，咁由于原作游戏基本上冇乜剧情可言，即系饮佢粒啦，四个字讲一句讲就系饮鸠佢粒。 即系 game 都唔系冇人识嘅，但系点解会轮到呢只个真系拗穿头啊？ 点都好过《兽王记》系嘛？即系我哋异世界之神。 即系虽然据闻因为呢、這个。题材关系啦，尤其是其实 Sega 阵营当年系鬼佬嗰边比较受欢迎啊嘛，即系东方呢边系 佢鬼佬系鬼佬好多鬼佬中意噶 Sega 吓，而忍咧亦都系佢其中一只代表你知鬼佬中意忍者啊、武士啊嗰类元素啦，咁啊， 一鬼佬嘅啫， 吓，即系我要求好低嘅啫，个主角唔好系黑人得噶啦。你知噶啦， 难讲啦。你谂下，你谂下大川都濑咗嘢咯。不过阵间依家我要讲嘅， 应该就唔会 嘅。咁我讲下啲其唔系咁大川嗰单嘢，就讲唔讲跳先？就我之后我先 游戏相关啦。咁啊，呢个我哋之前有讲过呢个俄罗斯方块爆机嘅事啊嘛。咁而家呢个咧又系另一种形式嘅爆机。毕竟只 game 本身其实系冇真真正正嘅爆机啊嘛，冇设定咁嘅爆机。但系佢最终有之前就系行到百几关嗰阵时，有啲地方会触发。发咗成部嘢轻咗喺度咁嘅爆机啦，咁咧仲有一个另一种形式嘅爆机就系佢嗰个关卡砍打数啊，超过两个位之后就会出乱码啊嘛，但系佢实际上系仲系砍紧噶，因为位元嘅关系就256关过咗之后咧，咁会点咧？跳翻零咯，归零，系真系翻翻到你啱啱开 game 嗰个第零关嚟噶，即系咁呢个形式嘅爆机，咁啊终于出现咗啦，因为理论存在咧。剩翻落嚟就系耐力嘅问题啦，即系之前我提过嗰、那个揿 key 嘅技巧啊，出现咗之后咧，其实后面就已经系变咗耐力出嚟噶啦。咁当然啦，你实际上要做得到咧，其实都几痛苦啊，个几钟头，仲要讲紧唔系你打个几钟头机，系极高强度。你谂下，你每秒要敲十几下，喺呢个速度之下，你要打成个几钟。你谂下，吓高桥明佢都顶唔顺啊，大佬。 如果话而创造咗纪录嗰位仁兄个讲法就系、是，我又唔再想玩俄罗斯方块。 即系而且佢系僆仔嚟嘅咋，其实16岁嘅咋。虽然调翻转讲， 唔系依家定十几岁先做得到噶，依种反射神经埋体力。 系啊， 因为佢就考，其实依佢考验嘅就咩啊？反应。体力集中力 是长时间的高度集中力和手指速度输出。 你不是靓仔，必须做到啊！ 你过廿岁就不用想了，基本上 纯粹靠，但应该纯粹靠蛮力嘅咋。依就你体力越好，越后生集中力越好，越做得到。 但如果你太后生，你又未练到咁劲喎。 就唔系我哋依人去玩到。好啦，讲下另一单我好后悔嘅。咁咧，任天堂又出咗新嘅硬件。不过不是 Switch 二，而是佢嘅新闹钟阿 Mano。我后悔就是我看咗个新闻的时候，我就想订，嗰时官网仲可以订到嘅，但是迟了半日，官网已经取消，已经 online store 已经停止发售了。 抢爆了咯！ 因为抢得太紧要，全世界抢紧，咁就而家咧就清咗啲存货先，迟啲佢系会摆一般 online store 卖，佢要卖嘅。 因为佢个片系传播要啲时间，啱啱出的时候咧，仲未全世界都知，到全世界都睇完片片之后咧，可能咧所以冇货了。 系啦，已经抢晒啦。咁咧佢就而家咧就话佢迟啲咧会系以抽选方式发售嘅，咁请等下啦。咁 即系老阿明佢咪够你去抽嘅啫。 唔系冇办法，你讲就你生产唔切啊嘛，唔通佢？因为嗱，个闹钟咧最系价钱系贵嘅，好似卖港纸大约6-9水到啦。佢就利用咗空间感应，利用空间感应个 sensor， 咁你咧，你起身咧，佢自动会停闹钟噶，唔使揿嘅。咁咧就多种任天堂啲经典角色嘅语音啊，音乐嚟叫醒你。 是几靓嘅，真系几正嘅。 而且嗱，佢收你600多蚊，唔系纯粹滚水噶，因为咧呢类型闹钟咧，其实最少都要400-500蚊嘅。我唔知啊，呢个资讯更唔更新啦，因为喺几年前我已经见过呢类闹钟噶啦。因为佢讲紧佢系唔知系会 send 你个活动，佢会测到底你系咪瞓咗啦，你瞓成点样啦，佢会监测你嘅睡眠周期啊。因为人喺最浅睡嗰时候起身嘅话咧，就好舒服嘅。但如果你是深层睡眠的时候，夹硬用声音去吵醒你啦，你起身好痛苦，好似宿醉咁嘅款咧。 唉，我知道。 嗰个大家都谂过啦，但系佢系会喺你设定嘅时间，譬如我设定8点，佢咧就会喺7:30左右到8点期间揾你几时系浅睡，咁然后就喺嗰阵时用一个好轻柔嘅音乐，尝试喺嗰个状态叫醒你。因为嗰个状态之下，其实只要少少刺激咧，你就好容易醒得到噶啦。 有嘅，有啲手机 app 咧，其实佢嗰个闹钟其实就用呢个功能嘅，令你浅睡嗰时候叫醒你嘅。 啊！但系个 sensor 啊，嗰啲嘢要咩噶嘛？ 我用咪 Apple Watch 咯，用 Apple Watch 嗰个功能感咯。 咁你 Apple Watch 几多钱只啊，大佬？ 唔系咁依个，而家佢依个就 因为我以前见过类似，就净系得个闹钟呢一个功能嘅，净系得呢种功能嘅，都要收你300-400噶。 咁佢加埋 佢呢度，再加埋任天堂 经典角色，仲有佢可以下载新嘅，因为佢有 WiFi 功能嘅。虽然个 WiFi 嗰个 password 系要用上面嗰个扭掣扭，非常之麻烦，但系 你 set 一次嘅啫嘛。 系 set 一次之后，你连咗线之后，你咪一路佢有下载新嘅。 佢会不断咁添加新嘅 BGM 啊、声效啊嗰啲嘢俾你。 所以抵噶，6嚿水抵到烂噶。 所以收6嚿水唔算贵嘅，即系唔系智商税嚟嘅，因为佢真系有翻啲科技成分嘅。 所以咪点解咁抢手咯？哇，大佬一出之后。有啲人喺美国扑咗，即刻开箱交，全世界流晒口水，跟住扑，跟住发现冇晒啦，咁就等啦。 咁啊，佢总会慢慢生产到你够数嘅，即系等于 sweet 咁啫嘛。 跟住咧，嚟一单新闻啦。 啊，任天堂相关嘅，咁啊呢个 GameFAQ 嗰边，咁啊唔系好消息啦，但系咁就俾人 hack。咁啊，大規模咁 hack 咗佢，即系基本上系露晒底咁滞，乜 Q 资料都有。据闻个资料量去到 1TB， 即系我唔知个 1TB 有几多实料啦。因为有啲如果系片嗰啲嘢 ，1TB 好快收满啦。但系如果系开发资料嗰类嘢咧，就 1TB 就好卵大噶啦。即系包括呢个深金啊、银魂啊啲比较近期嘅 game， 大部分都有，甚至有啲未出嘅，甚至一啲系在企划阶段嘅游戏嘅资料都外泄咗。啊！我只能讲 GameFAQ 啊 ，GameFAQ， 你争气啲啊，得唔得？又或者好简单，你唔好，你一系你就放弃挣扎，老任你收购咗佢啦，成间公司收购咗佢啦，即系次次讲亲呢间公司，我都系呢句噶啦。你老任你收购咗佢，收归旗下，搞吞掂佢，你绝对可以攞出一只靓好多嘅 Pokemon 出嚟。即系，唉， 有事唔讲佢啦， 算啦。 好啦，跟住咧就系头先我提过噶，阿大川啦，富姑婆啦，即系 Pocket App 嘅作者。 即系 Pocket App 嗰个作者啦，我哋次次都咁讲多次噶啦。 咁咧，虽然大家俾而家对佢最深认识就系同佢同中村啊、马飞啊、美田合作，系一齐做主持嘅节目。咁咧，佢又画咗《Part Two》里面其中一个角色叫饭田。问题就系佢画嗰时咧，画得唔够黑就俾人嫌上。咁呢年头皮肤唔够黑就俾人嫌上噶啦。咁啊，大川又讲 成件事好惊恐噶，啲人你有啲人就话佢咩？你嘅咧，你咁样改佢个肤色，乜 绿色错嘅。 我噶。同一班人是同 exactly 同一班人啊！你之前将我哋 ACCC 角色全部变成黑人嗰啲咩 fake ass 啊，嗰啲就冇问题。即系而且呢度佢唔系改句式啊，你要搞清楚，因为大川个画嘅风格问题啦，佢嗰种平涂嗰啲啊嘛，其实成件事咧系所有嘢都会偏浅色咗噶，成件事会灰咗噶，那个。 同埋有啲人画风系中意用浅色啲噶，佢有几期啫， 咪系咯。所以佢系其实非常常之无辜，但系佢系都系好秉承日本人嗰种。咁 OK， 我即刻道歉。嗱，佢又唔系嗰种息事宁人嗰种道歉，即系佢知道同你拗都无谓噶啦，所以佢就道歉。但系嗰个道歉咧系话中有话，非常之有骨落地嘅。当然啦，如果你纯粹用呢个咕咕长须传出嚟咧，你系睇唔出佢哋有鬼落地嘅。呢啲真系日本人嘅高手嚟，呢啲日本人睇落去咧都会知道佢系串奸你、串勾紧你把友仔嘅。但系你睇唔明嘅。但系啲鬼佬如果用传须传出嚟，佢系睇唔明嘅。就算佢识少少日文咧，都未必明嘅。咁当然啦，其实无论你系真心嘅定系串勾佢嘅，嗰啲友仔都系唔会理你噶啦。 最嗱，仲最后嗰句一说话，如果我用中文翻嚟就系、是。我下星期下得差咯，唔正确唔好咯，唔好意思咯，要加个啰字嗰种啊。 系啊，即系个罗字系咁啊，系啊，每个后边都要加个罗字嗰啲咯。 系啊，系个黑人憎，即系跳嗰只，一跳咁一个大，以大川风格嚟讲系咁噶啦。即系佢唔加个罗字，我先觉得奇怪啊。 咁啊，其实又冇乜嘢，老老实实，不过就睇下你知。开后面放心，是啊，冇错，又是这些东西逐个来啦。 好啦、大家讲个就是我看完这些新闻之后，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腾讯快收购了他啦。 即是我们上次说的先讲个官方的回应对这件事官方是有回应的。其实都是一些废话的东西，但是我们会定期审查这些最符合利益的战略考虑什么什么什么。基本上就是不否认有件这样洽商中的事，但是都是不是讲到明，即是废话咯。就是 我觉得好现实的，其他公司被腾讯收购我会几担心。Uber 不要紧，我觉得还好一点。因为腾讯是只看钱，腾讯只看钱的，他收购了之后呢一定会炒炒晒 Buzzfeed Baby。 看情况啦，腾讯因为我们之前都讲过很多次的了，腾讯入股有两种的，一种就是拳头社那种，他真的会落手去喐他的，就是完全私有化，虽然这个私有化可能听到有这种啊。那另一种呢就是战略入股，其实之前腾讯已经有不多于 5% 的股份的了，我们上个礼拜有讲过，以防大家可能没听过，我再讲一次。腾讯当年帮 UB 去击退威旺迪的收购的时候是入了股一部分股落去的。那个量就不是很多的，是 5% 以下，所以不需要申报。那那些叫做那些保守投资啊，我记得那些什么东西。是即系唔影响个人运作嘅，而且佢亦承诺过唔会增加佢个持股量啊，佢哋咁当然系嗰阵时咧有个一段时间啦，咁而家完全私有化呢一回事啦。咁佢都有讲过，未必一定系腾讯嘅，都有倾其他嘅，咁但系腾讯可能系一个最大可能性，唔系话嗰啲咩阴谋论搞烂间公司啊，然后中资都可以顺利入股，系人哋当年就已经帮过你噶啦，咁你而家有麻烦，你要需要一个有钱嘅人。佢一次個收購你，等佢唔需要受制走於股東要獲利啊，成啊嗰啲嘢。咁我哋之前專好似未出街，專題會我哋會有做個 post 再講一次點解一旦要同資金打交道、同股東嗰啲嘢打交道，就有機會出現咁嘅正確事件噶啦。咁聽翻我哋嘅專題啦，呢度就總之就係可以擺脱咗好多上市之後會有嘅限制。我拆开少少啦，马斯克讲过成世人最后悔嘅事就是将 Tesla 上市，咁样就系咁个回事。我阵间先讲佢后。 但唔好讲笑喎 ，Tesla 我系无意顺查开啦，有一次无意中喺 X 里面见到一个咧统计过依廿几年嚟汽车公司嗰个市场占个份比咧 ，Tesla 其实占几高都排十名以下，排第十名左右噶，大佬，即系你唔好同佢净卖电动车啫。 喂，你要明白，佢系汽车股入边最贵嗰个嚟噶，市值最高嗰间嚟嘅，佢点会冇翻咁上下市值嘛？咁啊，总之回应系几乎废话，你只可以理解成为佢冇出面否认咯，咁样咯，即系话件事太过顺理成章啦，所以我亦都冇咩质疑嘅，其实咁样啦，系嘛？咁啊，相关仲有嘅，佢就俾人罚佢将啲资料擅自卖咗出去，卖嘅对象就系 Meta， 即系 Facebook。 得啦，咁得啦， 咁 有罪。 即系嗱呢样嘢咧，就调翻转讲，最中意咁样做噶啦。第一名就一定系 Facebook 噶啦，基本上虽然第二名有 Google 啦，即系好中意绕个弯去收集你啲资讯嘅，而且都收得几恶下，收得几凶狠下嘅。呢样咧，我一路以为大家都知啊。突然间呢个消息出嚟之后，我唔知大家因为讨伐 Ubisoft 嘅潮流，所以先咩啊？定系咩啦？好似大家唔知道咁样。即系咧，我喺 Facebook 咧入边咧，系有个插件咧，系专门剥鸠晒所有同 Facebook 相关嘅追踪码嗰啲嘢，全部剥鸠晒佢，佢系攞唔到我资料嘅。即系嗱，今日成日听过咧，即系譬如你喺某间商店，譬如 Amazon 啊咁样，将件商品放咗上购物车，但系冇喐到啦吓，冇买冇剩啦。即系隔几日咧，你就会喺 Facebook 度见到佢啲广告噶啦。咁呢啲咪就系卖鸠咗俾佢咯。但系我呢边冇嘅，我呢边冇，我剥鸠咗佢个追踪嗰个内码。 最好时有啦，我喺亚马逊搵 SSD 资料啊，即刻啊 Instagram 啊系咁掟出嚟啊。 啊，即系呢啲嘢，我一路都以为大家都知啊。个新闻一出咧，又我见咗几个人都话：，哇，你竟然你做 Ubisoft 建筑啊？啲乜嘢咁乜？即系都 Ubisoft 就算啦，可能你唔熟，朱西你识啦啩？佢用来嗰啲咩？我低温就系咁样噶咯，佢 嗱，不过咧 日本证明了一样嘢，日本公司是分开的，因为咧我日本揾嗰啲嘢咧，从来喺 Instagram 冇掟过俾我睇嘅。 即系，因为其实佢攞你呢啲资料，其实本身系 OK 嘅，只要讲到明，讲明唔算整蛊，你自己斩一买一买，咁你肯接受就得噶。问题就系 Ubisoft 系冇话俾大家知，就咁样就会违反咗美国嗰啲某啲嗰啲咁嘅法例啦。总之就你话俾人听啦，就系咁咯，又多一单嘢咯。你似 Ubisoft 最近系几多嘢噶啦？ 就有个二间公司真系。就是、快被收购嘅话，唔好烦啦。 啊，呢、这个礼拜仲有单嘅，总之高层啦吓，唔、啊、系最高嗰、那个，唔系 CEO 啊，个高层就话：，诶、哎，你哋班友仔啊，即系个个，即系你哋个个都想我死。嗰只咧，大家知啦。咁、但系，喂，老实讲，大家唔系想你死啊。如果大家对你绝望咧，系唔会理你嘅，先生。即系唔好搞清楚一件事。 我讲法就系、是，应该咁，先生，我有少少更正，大家唔系想你死，大家系要你死。想同要是两件事，想是一个被动性，大家要你死，大家所以不断加把脚都死快啲咁解啫，差好远嘅，你快啲死啦！ 你自己唔当初搞咁多啲奇奇古怪嘢，即系好地地喂大佬，你乜你明白喎？十年差唔多真系十年前，十年前嘅 Ubi 咧，即系黑旗嗰个年代啊，嗰、个年代嘅 Ubi， 喂系大作频发嘅，而且系每一只都各有特色嘅， 咪只 boy 站样啫嘛。 你而家咁嘅款，即系大佬真系睇到眼冤啦！即系都唔觉得你嗰啲公式化、罐头化呢啲嘢都可以美名为呢个工厂化，都可能系叫一种令到你即系又产量又高又标准乜乜七七点都好啦，都只系一个风格上嘅唔同。喂，大佬你而家做埋呢啲乜嘢吓？都唔讲我哋，你阿黑叔叔，我哋开咗两期啊，应该差唔多要开第三期噶啦。即系你搞咁多啲嘢。完全同玩家背道而驰，俾人咒骂你，基本上系轻手咗啦，抵制你添啊！要唔系平白冇事想你死，唔系平白冇事踩你一脚，呢啲同行都过嚟踩一脚嗰啲，即系唔系影射某啲 KOL 啊，唔系因为同行走过嚟踩你一脚，而系你真系做错咗，即系完全唔识反省啊！成间嘢，完全唔知道需要出咩问题。 而我哋唔系想你死，我系要你死、 啊。如果你真系完全唔识反省啊，咁 OK， 你收皮啦你。你识反省啊？你唉，不如算啦，唉，佢识反省都冇交成咁嘅嘢啦。 唔好再讨论呢个。好啦，我讨论下有一个，哇，咁快到今呢年尾金玉奖啦，金耀光奖，我成日讲系玉奖嚟嘅，个系。 金耀光奖向来咧都系年度游戏奖嘅前哨战嚟嘅，即系 Game of Year 嘅前哨战嚟噶嘛。咁佢咧就而家就开始公布嗰啲入围名单，就准备投票未投票啊？咁啊。 今年最大话题嘅黑悟空咧，就攞最佳就只有提名嘅最佳视觉啫，咁成班玩家咁就炒蛙擦蟹啦。 即系点讲咧？首先就一样，相关老老实实，我睇晒嗰啲奖项名单咧，好似真系他妈的得视觉奖系关你事嘅啫。即系虽然有一个我唔肯定系吧，因为佢有个最佳 PC 游戏同最佳主机游戏嘅，但系佢系跨界噶嘛，系咪跨界嘅就冇资格？我唔系好肯定啊，即系因为我见两边嘅各自提名都真系冇达嚟嘅，即系你主机游戏嘅就冇 PC 嘅 ，PC 游戏系冇主机嘅，咁你跨界就两边都攞唔到，咁咁嘅情况之下，喂，先生你好似真系所有嘢都唔啱喎，咁负责人都走出嚟讲翻，其实咧我哋嘅个大奖嘅提名咧系未公布嘅，即系佢其实咁样讲嘅意思，基本上等于系话咧，大佬你仲有个大奖提名，你睇埋个大奖先啦。 反正、 我觉得呢个是项目的问题咯， 同埋就是反正到公，如果只要是投票的话，你灌票灌到佢噶啦，使乜咁担心啫？ 因为佢入边咧，除了美术之外，美术佢有提名啦，另一个佢有可能可以攞到的就是最佳叙事、未动剧本奖啦。咁但系问题就是鬼佬嚟嘅，金耀光就是英国的奖嚟嘅。你觉得英国佬会睇得明你咁深的西游记嘅异宠？是啊，其实黑悟空入边有故事，其实是有啲深度嘅，但是你个前提建立于你一定要好识到，包括但系不限于《西游记》，仲有啲佛家啊、道家啊嗰啲概念，你要知知好多呢啲相关，佢真系将成个中国文化黐晒落去噶。你无论佢系文能吞咗又点都好啦，你觉得一班英国佬会睇得明？你系咪有啲谂多咗咧？日本仔都未必明啦。 即系 同埋就系、是、我唉、哎、算啦，唔好再即系西游记我又唔玩冇发言权嘅。 啊，咁所以你喺冇办法理解佢就即系等于之前诺贝尔文学奖啲人喺度叽叽呱呱咁解啫嘛。不过 系啦，题外话，继续村上春树继续冇份嘅，今日系俾个韩国榜唔俾村上春树， 已经系梗嚟， 梗嚟噶啦，就系、是、嗰、那个、啊，总之系个你只要一就系、是。几年霸咧？就19年啦。 诶，村上有 debuff 噶嘛？诶，一个受欢迎嘅 debuff 噶嘛？文学奖有几可会俾啲真系受欢迎嘅作家？ 咁我发喎，唔系村嗱，我话村上春树佢而就佢系任何而家出任何一本小说都必定大卖嘅、嗯。好似有几年前出咁嘅诶骑士团长之死咧，几年前出，嗯、哇大佬摆晒喺各大摆晒猪肉台度嘅抢手嘅本书，谂下。咁红嘅小说作家，当然唔俾你噶啦。通常啲湿鸠冇人识嘅，佢先俾你噶嘛。 啊，总之就系、是、诶，翻翻嚟啦呢边啦，真系系提名奖项嘅问题，你真系揾唔到有几多个奖项系关佢事嘅。调翻转，即系其他部分真系唔太关你肯唔肯事啊嘛。咁呢个系奖项嘅问题，就唔关乜嘢，唔关你话佢系咪好嘢嘅事。即而喺调翻转讲，肯唔肯系咪嗰啲六边形战士啊，心知肚明啦。是不是 冇有个唉冇讲出嚟就心伤啦有啲嘢。 不过调返转睇个名单呢今年佢真係有机会攞 Game of Year 㗎。有少少机会。 唔奇喎今年因为今年就 冇乜对手最紧要係冇对手。 今年对手又冇对手又弱。佢话题又超级有炒话题嘅。 对手 FF 咯。佢对手有几多 ？FF 咯，装你只机械人咯。 咩 ？Actual Boy 啫嘛，最多 Actual Boy 咯。 我真系冇咩噶，即系除非又系嗰句 DLC 可唔可以计，可唔可以攞 Game of Year 啊？从来冇试过噶，无论边个奖都好啊，从来未试一个 DLC 攞 Game of Year 噶。即系如果因为如果你计嘅话，就 Elden Ring 咯，冇使咁唔使讲噶啦。但系好似唔系好啱数咯，你 DLC 嚟啫，即系咁，所以喂，佢真系有少少机会噶。唔好讲笑啊！即系咁啊，唔紧要啦，咁啊，慢慢啦。你等年底，我哋年底嗰时有机会再慢慢讲啦。 好啦，跟住咧就系啲行例嘅信用卡，啲 card center 又搞屎棍。 嗱，重点唔系个相关嘅站个站啊 ，get cheat。咁我谂个大家应该识嘅，唔好扮唔识。即系虽然咁老牌，可能有啲新嘢唔识啦。咁啊。呢、这个专热卖 L game 起家 get 西啦， 听过佢名字但冇帮衬过。 我成日去嘅，因为当年咁多档去讲 L game 嘅公嘅嘅西入边咧，或者佢系卖咧，其实佢系卖嗰阵时候有人咨询啦。我要攞咨询嗰阵时咧，通常揾佢嘅，因为佢系会将只 game 嘅某啲 game 嘅话就系 game CG 啦，如果系动画嘅话就系截一啲图啦。即系佢会最实际、最重要嗰样嘢，即系资讯，佢系会特登 cap 出嚟，咁方便啊嘛。即系只 L game 最紧要系咩啊？画面靓唔靓啊嘛，非常之重要啊嘛。但系你净系得个几张官色图，你点睇到啫？咁即系佢喺呢个方面几系资料非常齐全嘅 L game 站。虽然佢要主力系卖啊，其实唔系俾资料你嘅，不过我完全将佢当咗系资料站咁样噶啦。咁佢要买 game 噶嘛？当然是要信用卡去俾钱啦，当然可以买点数啊嗰类嘢。咁佢咧就好直白咁寄一封信俾嗰啲有上架嘅人，咁就讲，因为咧 Visa 同 Master 咧夹埋就将个手数料啊，佢要俾钱佢你经过呢啲信用卡系统要俾钱信用卡公司噶嘛，佢将嗰个收费升咗两倍，应该系类似按金嘅嘢啦，都加咗。咁佢衡量各方面之后，我哋主动决定停咗佢。基本上都是中迫害嚟嘅啫，基本上无啦啦加两倍， 即系叫你唔好用咯。 即系你话任何一间铺无啦啦同佢加两倍，再要摸你就攞咗未知年，要摸就系想逼你走咯，好简单啫嘛。即系严禁逼人走，咁咪加租咯，我咪加租加到你自己要走为止咯。而家就咁嘅情况，我唔想做你生意。其实嗰两档嘢其实又系呢啲相关 ESG 嘅嘢嚟嘅。呢啲日本人真系呢个助长儿童色情乜乜七啦，我哋唔可以同你合作。之前就直情系施压合作，而家咁样加 挑你 BBC 主播咪一样咁样，仲好讲。 听你明唔明白先啦。咁啊，总之呢度入边佢用呢个方法另类形式去断约，即系咁样加人一倍，即系其实等于咗啲铺头加咗一倍叫你走咗嘛，系冇开声叫你走，不过同叫你走有咩分别咧？咁样咯，即系个信用卡公司迫害日本 ACC 好十几年噶啦，其实讲咗，即系啦咁啊，你一档呢、这个套期，即系嗰档 Chase 啊，佢又搞 虽然佢理论上佢只系修正佢嘅社群条例，但系实际上做咗嘅嘢就系迫害日本 ACG 同日本 VTuber。佢讲嘅方法就系、是，如果你个头像或者外形系似儿童角色的话，就唔可以睇到任何佢叫做性框架描述。哇！我觉得呢个嘢真系万能无敌万能 key 嚟噶，即系 见唔明佢喎。 嘛？哦， 即系讲得咁冒喎、 啊。任何可以令人联想到性嘅嘢，简单讲就系、是。 屌你啊！我真系屌你、啊。 即系所有，即是所有。 哇！即系根本就摆明揼个 YouTube 啫。 即系你佢个讲法就系、是，你要么你就系唔系萝莉或者正太，未成年人啊，佢直接讲系咁啊。要么同性完全冇嘢，即系你要包到成个穆斯林啲女仔咁样，即系我有原有道理噶。你听我讲咁，但而且。佢入面呢，如果你係VTuber 之类嘅话，仲要係唔露得。嗱，呢个唔露得係已经係讲緊你嗱 ,ok, 我摸唔萝莉正太，即係望起嚟係成年咗啊，係咪就冇所谓呢？唔係。咁呢有佢话唔准过度暴露，佢都可唔可以加个过度都系问题，因为佢嘅禁嘅嘢当然三点你就諗都唔使諗啦。佢系南半球唔准露，屁股都唔准露。我嘅嘩屌你仲唔系伊斯兰，仲唔系啲穆斯林，要包到全身都系，即系南半球 ,ok, 我知道南半球真系好撚 L,ok, 屁股都唔准喎、啊、即系喂喂，即系呢个大腿挡晒胜利啦，露脚趾得啦啩，虽然我应该冇几多个 VTuber 系会露脚趾，即系喂喂哇真系黐鸠线㗎，但系好扭曲地啦，就系、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咁呢个平台基本上系做实况㗎嘛，咁你打机会有咁样，咁你而家打机嘅唔会同你咁穆斯林㗎嘛。都会露，咁佢就话哦，游戏中嘅 O K 啊，即系游戏中嘅角色露就 O K， 当然系指唔系露三点啦，系指南半球同屁股啦，都好咯。咁就有一个好奇特嘅例子 ，V R Chat， 即系个你当系一个冇得打怪嘅 M M O R P G 咯，即系大家会有个虚拟化身入到个世界入边，然后就其实就 chat chat 嘅啫，冇乜嘢，冇咩即系游戏性喺度嘅。但因为呢嚿嘢本质上同实况嘅游戏冇乜分别嘅，佢又 OK 喎咁样。但系嗰个你喺游戏入边你自己本人个角色同 VTuber 到底有咩分别呢？基本上都系个皮嚟嘅啫嘛，都系 cap 你嘅动作，套一个你自己做好嘅造型入去，而且好都好多人用 VRChat 嘅嗰个皮啊去做VTuber 啲悭钱嗰啲啊，系会咁样做嘅。基本上两只嘅格式系非常之模糊，但系佢就咁样画咗。VTuber 唔得 ，VR Chat 就 OK。总之就成件事就系好噶，而且我再重新提醒一次大家，喺鬼佬眼中，所有日本美少女全部未成年，讲完噶啦，因为佢讲嘅系外表。 正常啦，即系等于我哋讲所有鬼佬全部都下手嚟噶嘛。 啊，即系你话你自己三百岁都冇用嘅，咁但系调翻转，你话三百岁冇用，但系调翻转讲。低过十三岁咧，哪怕系开玩笑，哪怕唔系真心嘅都好啦，你唔可以宣称自己唔够十三岁，因为十三岁系佢个同主体一样啦，十三岁以上先用得噶嘛，理论上。哇 ，Discord 个噩梦又嚟啦，即系佢咁样讲，佢暂时讲就系唔准开玩笑都唔准，但系会唔会搞到 Discord 嗰种文字狱级咧？我觉得机会系唔低嘅，屌阿星，仲要系一嘢就永 ban 喎，冇情讲喎。当然呢档嘢作死真系唔系第一日嘅，但系我相信呢种作死法咧，就未必可以有足够嘅反弹令佢缩翻转头咯。仲有相关啲饮酒相关嗰啲嘢啦吓，嗰啲都唔得，即系嗰啲一齐睇同一套动画嗰啲嗰种实况啊，应该系唔准关铺噶啦，因为佢话可以饮酒，但系唔准过量饮酒。 关铺嗰啲唔系饮，系赌，赌落手嗰边 啊，所以总之就系、是。你不如系咪去开发穆斯林市场？跳下声，你保守到啊，翻清朝啦、啊、你。 哎，大佬点同啊？穆斯林只统治世界噶啦。 清朝上次可以饮酒啊，先生。即系，所以我睇到啲血压上升啊，跳下声。 又救佢啦。 未完，虽然个性质唔一样，但系都系类似嘅嘢，逆向反翻转。即系我觉得我哋啲用户真系好娇惨，同 Pix 一样，象征式反击。冇咁象征式，冇 Pix 咁象征式。Nico， 你先唔讲 Nico 系咪今年一定到？唔同你讲呢啲嘢先。总之佢同你讲呢、这个10月30号起限制海外嘅功能， 即系加埋佢啲咩咩儿童色情乜乜七七嗰啲嘢咯，好明显又系为咗应对嗰扎嘢。 不过嗱，好认真，呢套点样有人在乎咩？连日本人都已经唔在乎嘅，即系除咗 我唔系在乎呢套点样，我系在乎呢种风气。虽然亦都系佢呢种限制，好明显亦都系受卡公司压迫。即系之前我哋都讲过啦，嗰啲西啊，嗰啲嘢要锁海外，都系因为啲卡公司喺度咬啊嘛。即系佢咁样，佢日本仔最中意咁样针脚屎被叉送噶啦，系为咗应付呢啲嘢嘅。咁即系所以所有点解摆埋去一齐，基本上系同一件事嚟，基本上只不过反应唔同，一体两面嚟嘅。即系佢哋咁样收窄嗰啲嘢。咁啊，除咗呢啲规管变严之外，就系我哋海外会。如果你真的要看的时候，它会斩了很多东西啦。它会一部分功能，我不知道它一部分功能是多少啦。包括都所有这个 smartphone 的 browser， 虽然它的 smartphone 的旧东西基本上是废的。这口正话我不知道还有几多人用紧啦。它漫画的部分。其实很多现在改编的东西有不少呢是这口正话的漫画改编的。还有 Pixie 啦，这些是站机入面上面连载的漫画。 这口我所知道基本上现在除了少数的声优还会用官方用它那个频道做直播之外，绝大部分都转 Q 晒去 YouTube 啦。唔系，我讲紧正画入边嘅漫画功能啊。 哦， 即系嗰啲有时有啲动画化咧，其实咧你追本溯源啦，佢系其实系呢两档，即系一个 Pixie 一个呢个 Nico 入边嘅漫画连载嗰度去走出嚟嘅，即系投稿完之后突然间发现受欢迎，即系原本系无名氏咁样嘅，咁样啊。呢啲就话其他啲channel 啊嗰啲嘢都会有一部分功能受限，因为佢而家个公告就系讲一部分功能受限，我唔知系边部分功能受限，但系总之就系类似 DM 嘅状况 ，DM 就总个部分就都几大部分下噶啦，绝大部分都冇叫咗噶啦。咁当然啦，大家呢个年代我谂大家唔会唔识用 VPN 嘅，自己谂点佢啦。如果你真系咁啱得咁叫你需要的话，咁样咯，啊！讲呢个，讲完呢个啊，讲完咁啊，讲下啲前呢个歌手。 哇！最咪有少少地落雨收柴嘅，阿 Mechanical 同佢个麦夫嗰单咁样。 无聊，我要睇到血流成河。 结果啊，咁我结束噶啦，和解啊？唔系啊嘛，喂大佬，我等你等。 说好的互告咧，说好的撕咬咧，我仲等紧你将啲证据提上嚟噶。 系啊，等你大佬喂。江湖传闻啊，真系江湖传闻啫。阿同本人志同紧文春喺度台底讲紧数，文春好似话谂住俾嚿钱揞，即系叫做咩？攞一亿日元揞住啊，即系叫做咩和解？阿同本人志就唔出声，即系诸如此类咁嘅嘢。当大家以为嗰度会和解嘅时候，忽然呢度和解咗。吓、啊，喂，点解同我预想唔同噶？我预想系嗰边和解，呢度打乒乓噶嘛？结果呢度和解咗。 即系其实调翻转，如果好理性冷静咁睇咧，佢哋和解系。 正常嘅，黑心 系理智嘅选择，因为两边都各自揸住咗对方一啲黑材料啊，嗰啲嘢，大家都唔想对方爆出嚟。调翻转，两边都各自有少少理亏，都有理亏嘅部分。咁你告佢告嚟告去，可能就系你罚完一次，我又罚翻你一次，就冇乜着数嘅，不如讲和就算啦。大家唔告大家，讲好咗，大家唔告大家，咁就算啦。其实一个好理性嘅选择嚟嘅。问题系你两公婆几时咁理性啊？我识你嗰日就真系识你低温有冇十年咯、 啊？两公婆唔肯正常嘅、啊，我所记得系。 啊，两公婆喺呢口年代就已经唔系好正常噶咯，大佬。 咪就咯， 即系几时突然间咁理性啊？ 喂，大佬，大家系等即系黑白过讲句，喂，大家等紧互爆音丝啊嘛，仲有两个毁烂块面，跟住有几多乜嘢咧一出嚟噶嘛？结果系，但系我明白你哋，即系明白喺个行业讲嘅好理智决定，但系喂。大佬，大家买睇花，喂， 好理智，但系唔系好马虎咯，同唔系好咩好三毛猫咯。 同埋就系、是，喂，我哋嗰两桶我哋炮谷摆咗喺度啊，即系叫做咩？用我最终讲嘅就系、是，款除埋俾咁嘅嘢我睇。 唉、不过算啦，佢哋少啲嘢都冇份份少啲啊，其实 好啦，咁我讲下一单， 跟住都系西林嘅平台啦， 系我同我有关嘅，添仲系。世界上最大的免费 网络资料库， 咁 Internet Archive 就俾人 DDoS 关停咗，咁啊停咗几日噶啦，咁就佢而家一直都仲执紧，咁咧佢就话执行攻击server停咗，而家就资料冇事，但系而家仲喺度揼翻嘢，应该就唔会去到好似各村咁样大镬嘅。 啊、所以、如果你是纯听我们 podcast 纯声音的 podcast 的话呢，其实你听到我们现在这旧应该已经执着了、当然你可能在 YouTube 听的这样啦， 所以有时候 我 要分开两段， 所以我们的更新停了，不是我偷懒， 我想跟 今次真的真的不是我偷懒，今次我做了的了，已经 因为没法他已经停了、 看暂时都未知他记得我们录音这一刻，现在又 refresh 了一次都是没有反应的、 一路跟进的，我也都总之就因为我都好心急，因为我都几靠佢嘅，唔系系唔单止我哋，系全世界都好靠佢嘅，好多有好多咁我哋叫做咩冇钱嘅冇钱嘅不人气Tupa 咧，都系靠佢搵食嘅，咪冇咗我都几头痕，同埋好好多垃圾摆喺里面噶嘛，即系嗰啲咩鬼黐陈年旧游戏啊，陈年旧歌啊咁样黐线成只CD 摆喺度上到入口嘅，啲有癫喺度。 就呢啲都算啦，因为咧网络上面咧有啲人系唔想某啲嘢俾人评，因为佢最重要其中一个功能就系网络摄像机，将网啲网站嘅嘢定期做一个快照。咁但系有啲人系唔想以前某啲嘢俾人留低咗啊嘛，尤其是某啲国家级噶啦吓，咁所以咧佢受 DDoS 咧，基本上系家常便饭。不过今次就比较大成少少，搞到西冧。因为佢有呢档嘢咧，基本上照三餐咁食 D D O S 嘅，只系佢个今次就特别大啦。我见嗰个跳落声， 我咁 个流量啊，系平时几倍啊，大佬。即系嗱，平时我都受紧 D D O S 噶，唔大咁解嘅咋。即系突然间断配计咁样上，所以就立咗西。咁啊，好在就系佢都啲系惯咗噶啦，唔会好似 Nico 咁一个 D D O S 可以搞冧你，即系搞到冧成个月站。系啦。Touch wood, 嚟一次，你口水讲过，你真系冧成个月，我哋好卵大镬。 唔紧要，我做 YouTube 嘅，即系有时呢样嘢真系做后备好嘅。 当初去 YouTube 度开埋都系 以防万一啦，因为 整多以防万一整多个保险噶啦，咁样。 嗱，咁咧就讲好啦，讲下以防万一咧，就讲到 X 啦。首先就之前咧就同巴西政府嘅撑到行晒，又军佢，结果都系要跪，咁就会阿 Elon Musk 即系讲咧就系 X 咧。就话啦，会管制嗰啲咧发布不所谓叫假资讯嘅账户，同埋咧就揾个合法代理人喺巴西，咁就叫做俾 X 喺翻巴西开翻，因为巴西其实占少几亿用户嘅巴西，系所以佢几即系个大档嚟嘅巴西 X 嘅市场嚟讲，咁就冇办法噶啦，一定呢啲嘢唔到位唔投降嘅。 即系倾条件嘅啫，其实都系， 即系嗰个咁成个国家机器压你，你成个市场，你除非真系永远唔翻去啫，唔系你点咩？你可以投降咩？即系你可以撑佢，有冇撑我呢样嘢？可以理解嘅，即系有一句，我换咗我呢个 mask， 我会投降。即系虽然话言论就好重要，但系钱都好重要嘅，尤其是 X 唔系咁好搵钱嘅咋。咁咧， 咁啊，呢个喺 Twitter 上面就呢个巴西灭菇玫瑰嘅梗图啦，开始啲人开始话啦。 系啦，咁大家开心啦。咁好啦，咁另一单咧就啱啱新鲜滚热辣嘅，几个钟嘅啫。星舰第五次发射， 第五次试射， 试射就非常完美啦。而最今次最大嘅卖 sell point 咧，即系我咩应该叫重点啊？ 最后一步啦， 就唔系第一步就系、是、推进器顺利咁回到发射塔，又俾支筷子夹住，即系嗰个发射夹，而且喺凌空夹住，因为咧。如果佢落咗坐咗地嘅话咧，佢就加个稳定座啊 ，kick 卡嘢就会加重嘅。咁咧凌空夹住咧，佢就唔需要个座啦。咁又可以悭啲重量，摆多燃料啊，摆多再重量。咁咧其实就飞就喺测试度近乎我用嘅不可思，真系不可思议。支嘢好顺利地移到去发射座度，然后夹住凌空夹住个系，我睇到哇，唔系咁劲啊嘛，你真系做到啊！ 这个理论上就可以做得到嘅，但系实际上系，我点解啱啱叫最后一步咧？就系、是、呢个系一个成个发射过程嘅最后一步嚟，即系佢点火发射，射咗个荷载，无论你射嘅系星舰又好，系咩都好啦。咁最后你翻到落嚟，之前嘅情况咧就系、是、跌落地下，然后执翻佢翻嚟嘅。咁而家咧就系、是、直接翻去原位，喺啲设备扫地机器人做完晒所有嘢啦，翻去。原本嗰度嘢，咁你就重新可以调整翻佢，补充燃料、kit 卡嘢，咁啊，然后下一次就可以再发射个，夹翻落个发射台嘅话咧，就会变成佢成件事要做嘅嘢少咗好多，成本就会大幅下降。咁你往返嗰阵时啊，成本就下降，咁你就变成可能做得到商用料，因为佢最终目标系咁样噶嘛。 咁咧，至于佢嗰个主，即系嗰个搭载舱咧，亦都顺利地降落咗啦，喺预定位置。顺利咁降落咗啦，即系话今次嘅试测射咧系完美嘅， 虽然喺发嗰个即系喷射窗咧，都系有少少轻微着火，但今次比上次更加轻微。 嗯，你烧咗，你冇烧到啲咩咪 OK 咯？ 即系咁就系我谂下， 件嘢本身系内火噶嘛、 啊？因为其实佢搬出谂住仲早嘅，只不过系咩？美国太空总署嗰边咧，因为佢今次又玩新花样，要凌空夹住咧，咁佢测试过啲影响啦，乜咁拖到而家先做到。咁睇而家个顺利情况。嗯，应该可能会比想象中更加早去完成佢个星舰嗰个实用化。 嗯， 咁又啦，历史即系历史事件啦，阿 Elon Musk 又威一次啦佢。 嗯， 好啦，咁今个礼拜就差唔多啦，咁就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